圣咏集第38篇。上主，求你不要在你的震怒中责罚我，求你不要在你的气愤中惩戒我，因为你的箭射中了我，你的手重压了我。因了你的盛怒，我已体无完肤；因了我的罪行，我已粉身碎骨。因为我的罪过高出我的头顶，好似重担把我压得过分沉重。我的疮痍溃烂流脓，完全由于我的愚蒙。我悲伤得身倚于楼，终日行动满怀忧愁。因为我的腰肢焦灼难受，我的肉体已无完肤。我已筋疲力尽，奄奄一息。我已心痛欲绝，嗟叹不已。我主，我的呻吟常在你的面前，我的悲叹不会向你隐瞒。我的心颤栗，我的精力衰退，我眼目的光明也已经消逝。我遭难时，我的友朋都袖手旁观，我的亲人都站得很远。追索我命的人张设网罗，设法害我的人散布恶魔。他们要行诡计，日夜思索，但我好像是一个有耳听不见的聋子，我又好像是一个有口不能言的哑巴。我竟成了一个没有听觉的人，成了一个口中没有辩词的人。因为我唯有仰望你，上主，你必应允我。我主，我天主，我原来说过，不要让他们洋洋得意，不要让他们因我的失足而沾沾自喜。我生来就异于失足，因此我常心怀痛苦。我的确承认我犯了罪愆，为了我的过恶而忧惨。无故加害我的人力强凶暴，无理憎恨我的人成群结伙。他们以怨报德而对待我，因我追求正义而恼恨我。上主，求你不要舍弃我。我主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我的上主，我的救助，求你速来给我护佑。